考试院院会今天通过公务人员请假规则，公务员未来休假计算单位可以以小时计，案子会嫌行政院修正发布，估计下个月就能实施。考试院会今天通过修正公务人员请假规则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每年事假日数从五天增加为七天，祖父母死亡合给丧假日数由五天增加为十天，父母死亡合给丧假日数十五天不变。目前规定丧假应在死亡之日起百日内请完，未来也放宽，如果习俗特殊，经过机关长官核准者，可延长为一年请完。现行规定公务人员休假计算单位为半天，今天通过修正之后，未来公务员请事假、家庭照顾假、病假、生理假、婚假、产前假、陪产假、丧假都能以小时计，休假也以小时计。原能会撤换了附属机构核能研究所的所长马英邦。原能会主委谢小新今天指出，马英邦已经完成阶段性任务，所长位置由副所长林金福接任，未来将加强核研所核能除役的实务工作，这是很自然的任务调整。核能研究所民国57年成立，属于国家级研究机构。所长马英邦从核研所的助理研究员当起，民国99年任职所长至今。谢小新指出，人事异动不是外界传言的非核家园推动不利，很感谢马英邦这段时间的努力和帮忙，未来担任技监，原能会也将继续借重他的长才。核研所所长由副所长林金福接任，预计月底交接。谢小新说，目前核研所大多从事研究方面的工作，但他发现像是之前核二厂二号机再转审查的时候，原能会人力明显不足，希望核研所走出研究室，实际到现场了解工作情况，未来重点放在核能除役工作上，好让核研所结合实务与研究。马英邦低调地说，他跟谢小新谈过，过程平和自然，之后还是待在原能会继续贡献所学。行政院长赖清德核定未来行政院与所属机关采温和渐进方式，逐步减少运用劳动派遣，两年内达成零派遣的目标。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今天指出，目前中央政府和各事业机构超过7000名的派遣人力，政府守护劳工权益，希望契约形态从派遣改为临时人员，避免派遣工在劳资纠纷的时候容易成为人球。外界关心政府会不会另立派遣人力专法，古拉斯透露，这个问题行政院正在跟劳动部讨论，到底是单独立法，或者是根据现有法规命令修正补强，改善派遣人力受派者与雇用者的权利义务关系，正在积极研议。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7点，来到10835点，成交金额1413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14点，22808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5点，2284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0点，277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4点，916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0点，2809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1点，3272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 30.619 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 3.7 分，成交金额6.9300万美元，日元 112.80 兑一美元，欧元兑换 1.1640 美元。台北市又有枪击案，消防局中午12:24接到报案，中山区滨江街119巷内一名男子中枪，救护人员赶到的时候发现一名年约50的男子右小腿受伤，但意识清楚，随即送内湖三总，详细的案发原因警方还要调查。低压带影响，今天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高温资讯，今天中午前后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者是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新竹县、桃园市、苗栗县、嘉义市，黄色灯号嘉义县。北部和中部今天预测气温30到33度，南部、东部、澎湖29到32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无法错过 VOLVO V40 都会美型掀背，

birthday to you! 我来唱一首歌 Happy birthday to you! 你这边怎么没有跟？ 太高了。广播女神一进来呢，就说这首歌太老了吧？什么意思？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不需要特别放这首歌也没有关系。 老歌配老妹不好吗？ 很棒，所以我就听了心情就好好哦。 难道你想要 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嘿，这两首你比较想要哪一首？ 你好贴心哦，我喜欢它。不用放这个吧？ 这一首是不是更喜欢呢？超级喜欢。2:11，今天7月19号，然后呢是我们的女主持人是玛丽的生日。 谢谢谢谢，我一进来就看到一个 很大的礼物包， 对，然后上面有写就是播员的那个名字。 嗯哼， 那我是不是要先拆这个东西？ 哇，现场开箱啊， 因为它毕竟有三封，然后有一个说请先拆，我这样 拆拆都拆。 喜欢的悲剧真话的上映，血腥它真逆行。我在咖啡厅点一杯咖啡，枪战两人为无所谓，电源串联邻座的邪言。哦，吸引力法则，一面走来一个面，换上一批戴手表，球鞋都不来。匆匆一瞥，我就要大笑，你是我的一个转身，才发现他后面跟着一个美。给我分开，比雾拆开，比银河还宽。爱情的默契要分开红海，不兜圈我就要捣蛋，让你明白爱不简单。爱演的频率快给我分开，比雾气还开，比银河还宽。丘比特的建议被我折断，天下老人奄奄一息在我这里说的。无所谓，我玩娘脸和全世界的白眼。哦，一闪一闪绕，我眼睛睁不开，不要站在你们的皮囊好看。大胆刁民，竟敢在单身王国无赖，一个转身，雷人娘把王八蛋给拖出去。暗夜的距离快给我分开，比物质还开，比音乐还快。爱情的模式 任谁都能看穿，他真的被爱爱，我早该明白，我的恐惧真实存在，只是我们都是活在那些圈外。哦，搂着他的腰，那步伐轻飘飘，推开店门，脚边溜出一只猫，男孩竟然对小猫用力踢一脚。 哦不，他是虐猫人。 新剧抢先报。 好的，在每个星期四的时候，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都会为你送上 Choco TV， 可能是排行榜，可能是新剧，总而言之会给你追到最新最新的剧啦。今天呢是新剧抢先报单元，要为你介绍的这一部呢叫做《一千零一夜》。一千零一夜好像那个阿拉伯故事哦， 而且男女主角好红哦， 迪丽热巴。 再加上邓伦一起演的，那女主角的名字叫做007。 噔噔噔噔，007，迪丽热巴演007，然后邓伦呢演的名字叫做渤海。 没有姓吗？ 对啊，还是他姓渤啊，跟博元崇一样，是不是？ 哦，单名一个海字，渤海。 好，007跟渤海，然后这个故事有点奇妙。 就是007呢，他就是你知道，女主角都会有一些蛮棒的条件，善良、真诚、乐于助人、性格就是很好，就是一个好人。那缺点呢，严格来说也不是多大的缺点，就是在一出剧当中可以好好修正的缺点， 像是 就是有点比较自卑、比较胆小。 有什么缺点是没有办法修正的？ 天生就想虐待动物，哎呦，那个很可怕。 你说他是虐猫人， 他是虐猫人啦、啊，他就喜欢就是欺负别人为乐啊，这种这就很扭曲、啊。 比如说看到我的脚就要踩我的脚这一种吗？ 谁这样啊？ 就是好像我的伙伴好像就是这个样子，看到我的屁股就要刷卡，看到我脚就要踩。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比较变态的想法跟 你是不是性格就是有些缺陷， 跟情趣可能是有一点，我们要先界定一下，可能有一些是伙伴之间的小情趣这样子。好啦，虽然说呢，就是可能这个容易修正，可是自卑跟胆小让女主角已经严重影响到她的生活，因为她可能对工作很有抱负，但就因为自卑懦弱，她就觉得 做不好。 对，然后就连她喜欢男主角渤海，她也不敢讲，不敢表达她的情感。但有一次呢， 他们两个人一起参加了一件事情。 哦，这个超酷的，有一个科技公司，它叫做好梦，就是 Good Dream。 Good Dream 科技公司 啊，它就是。公司思如其名，它就是发布了一个高科技手环，这手环我超想要的， 它可以改善你的睡眠。 对，可是呢，就是他们可能在你知道会去体验嘛，就像我们体验 VR AR 是一样的，手环的功能磁共振仪器发生了故障。所以呢，就是因为那个睡眠追踪不是赶快会根据你的脑波做一些传输资料吗？ 对， 他就是因为故障了，所以他把迪丽热巴把女主角的脑电波数据传送到了男主角的梦境模型当中，所以迪丽热巴获得了一个特异功能。 什么？ 他可以进入男主角梦境的能力？ 这不是全面启动吗？ 但全面启动他们知道他们在梦里啊，除了那个 侵入的人知道啊， 对， 在睡觉人不知道啊， 你可以。造梦啊！ 啊，对啊， 他不能造梦，他只能入梦。 Oh, OK， 好。 对啊，可是呢，他就觉得哦，既然我是在梦里，一切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那我想干嘛就干嘛，我想刷卡就刷卡，我想踩脚就踩脚，就开始你知道很爽、快的感觉， 很爽快的感觉。 所以就是你知道在梦境里，可能就是你练习生活的方法、啊，你练习久了，你带到现实生活中， oh. 你好像现实生活中。也有可能可以慢慢的改变，所以就是他们就是说可能两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需要改进或缺陷，然后在梦境跟现实当中两个人就开始互相治愈。 哇， 但不知道一千零一夜是不是这个仪器在一千零一夜之后就会痊愈， 就会好起来， 那这样是多久？3年吗？ 哦，这样 也蛮久的， 是要打破三力家和万事兴，还是什么？之前那个最长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世家，还是什么之类的？ 什么风水世家、哦？ 对啊，就现在台湾最长寿的本土剧到底是几集啊？然后有是破千集吧？ 是美凤姐的最长吗？我有点忘了。 一千零一夜，好，就是为什么叫一千零一夜？可能大家就要去看了以后才会知道。 但它重点，它是一个蛮励志的戏剧，就是会让你看了觉得啊。 我又燃起了人生的希望的感觉。 今天的新剧抢先报跟大家就是分享的就是这一部叫做《一千零一夜》。 以上内容由最有温度的追剧 App Choco TV 提供。 2:20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今天3小时加入我们的庆生派对。 你是小学的班长吗？ 啊，怎么样？我是晚尾，怎么样？你今天是小丸子啊？怎么样？ 对对对， 你要不要跟所有听众讲一下你今天穿什么衣服？ 是小丸子啊，我穿的跟小丸子很像。 对，今天我买cosplay 小丸子，I don't know why， 我就是想要装出一些青春的尾巴。 你今天只差一个橘黄色的小学帽，对、嗯，而且他今天就是你知道蜘蛛人啊，有普通蜘蛛人，还有变成黑色的坏坏的自己的蜘蛛人。今天吴玛丽就是有普通开心的呆呆的小丸子，他今天就是黑色的坏坏掉的小丸子。 陈奕迅，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寂寞出于你的空白，剩下我被记忆掌管，如留下雨落谁来看，怀念只可铺满被单，渐渐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知觉竟美好，云落哪及记得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uper Junior 的 Black Suit， 2:30。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今天是广播女神生日，让我们一起祝吴玛丽生日快乐，耶、 ！Happy birthday！ 我跟你讲，不觉得莫名其妙吗？ 你说在开车的时候是不是？ 对啊，啊，被救了顾安呢？ 今天 顾安呢？ 今天要住3个小时啊！我跟你讲，你好心理准备哦。 昨天遇到丰田，丰田说：“玛丽，我又听到你的广播了。” 哦， 然后我说：“你又坐计程车？”因为他都坐计程车听到。他说：“对。”我说：“那时候我们在干嘛？”你们在聊那个头皮水？ 头哦。上礼拜四的时候，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有点 开心， 就笑了一下那样。 现在呢，玛丽其实在忙着拆她的生日礼物，因为有听众做了一个那个很大的，这个是多少？算半开吗？然后做了一个《综艺三国志》的一个嘉兴牌子，然后这个牌子里面打开，里面全部都是。红包， 15个红包， 然后有的人里面真的放真钱，所以玛丽现在一个一个在打开，就像寻宝一样。那如果你想要看到直播的话呢，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搜寻 Mark Orange M A R C O R A N G E， 就是青春点点点的频道，你就可以看到了。就习惯一直这样过着最快乐的生活，找所有好友跟我来一起玩到天亮，准备好要坚强。 Now everybody have some fun， 跳得像 tonight is young， 不管谁想开始这还是继续待在这 Party till the light is up。 Oh yeah， 太阳清醒开始热。 Oh yeah， 但还是继续待在这。 Oh yeah， 我乐。 同时呢，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也发现，哇，有很多飞碟的听众也今天跟广播女神同一天生日，要同样的祝你们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Zara、Kaeda， 祝你们生日快乐哦！ Without care, yeah, I was out of touch. But it wasn't because I didn't know enough. I just knew too much. Does that make me crazy? Does that make me crazy? Does that make me crazy? Possibly. ever since I was little, it looked like fun. If there's no coincidence, I've come. And I can die when I'm done. But maybe I'm crazy. Maybe you're crazy. Maybe we're crazy. Probably. Ooh. 天哪，天哪，今天光收这个生日礼物开红包就已经远远超过主持费啦，我天哪，举国欢腾。 我是一个敛财的。 我们离真正的宗教社团法人，我们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的迈进。 我们已经是一个敛财的宗教嘞。 清点教，我们会努力的朝社团法人迈进。 太夸张。 哎，什么都不用做，然后就有人供养你劳斯莱斯，这是什么样的生活？你有没有想过啊？ 那我是不知道师傅给了他们一些什么样的？ 师傅给他们隔山打牛跟灵动啊。 灵动很强哎，你身心灵都要感受到相同的共鸣，那个很难哎。 就是我们需要，就是吸收一些非常死忠的，会就不管我们讲什么， 就他们站一排，你一推，他们会一起就是很有默契倒下这样。 对。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 TWICE。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妹妹生辰纪念日，让我们一起来开开心心的度过下午的三个小时。 谢谢大家。 但我同时又觉得，就是收到了这么多的礼物，我想今天晚上你应该又不是一个平静的夜晚，你又会很满很满的，然后坐在床上想着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爱我呢？ 对啊， 我何德何能呢？然后今天晚上又情绪又很高涨， 然后高涨之后， 高涨之后又会要面对就是很失落的低谷，糟糕！ 呸！我不要在今天讲这样不吉祥话。 因为吴玛丽的人生目标，她其实已经在这几年很早已经许好了，就是希望心灵平静。可是每次我们办完大活动的时候，

想象与现实的差距，属于梦的陶瓷，我努力拼接，试图挽回，却还是没能弥补感念。谁能告诉我，希望是什么时钟？也许少了点坚持，多了些幻想，结果需要时间，等待也是期盼，时间味道只有等待。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王力仁的新歌，这首歌叫做《陶瓷》。2:56，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来自流氓阿德给50岁自己的备忘录。玛丽要给50岁自己的什么备忘录呢？ 哈， 50岁哦，50岁，50岁的你要做些什么 事情？需要想那么远吗？ 嗯，那40岁， 40岁不就快到了吗？ 你到底是谁？ 不是啊， 你就是不想讲嘛？ 不是啊，就是我真的没想过啊。40岁不就是再过几年就有的事情吗？ 对啊，50岁也是再过几年啊。 30岁的我也没有要跟现在的我说什么啊。 哦，所以你觉得不需人不要想那么远的事情？ 我只有在15岁的时候想过跟28岁的我讲话而已。哦， 那个时候你要讲什么？ 15岁，然后就要28岁结婚吧。 哦， 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发现这个愿望是有点夸张了，我就从此 不许愿， 就从此觉得说我们不需要多想一些有的没的，给自己找麻烦。 下个小时会有来宾来陪我们一起哥哥妹妹有意思哦，敬请期待。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起小时候，阿爸用他强壮的手臂给我荡秋千。长大后，有一天我发现，阿爸脸上刻画了好多的岁月痕迹。原来我忽略了一直为我们默默付出的阿爸。我忍不住紧紧勾住阿爸的手。阿爸，我要跟你看吊吊，因为你永远都是阮上勇敢的靠山。太和工坊祝天下阿爸父亲节快乐。 近来天气湿热，日本脑炎案例频传。国内最新研究发现，温度和湿度都会影响日本脑炎病毒的传播。 我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家庭医学科主任林文远医师。高温多雨环境容易滋生病媒蚊，日本脑炎由病媒蚊传播。40岁到59岁成年人是高风险族群，患者有1/3可能死亡，1/3留下神经后遗症。目前没有有效治疗药物，打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 孩子，你是上天送妈咪最棒的礼物。 母乳是妈咪送给孩子的第一份礼物，最好的燕窝尽在广生堂。22年零检出零复评，广生堂 Nana 燕萃胶囊拥有世界专利萃取技术，可以将营养成分微分子化，加快人体的体感速度，10倍吸收，加倍营养，价格亲民。最好的燕窝，最好的选择，最好的营养补给，用爱填满孩子的生活。 广生堂 Nana 燕萃胶囊，每次2粒，每天补充，妈妈宝宝都顾到，父母的爱无可取代。 大家好，我们是 CT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今天全台天气炎热，下午1:50，全台用电量达到3671.1万千瓦，创下史上用电量第三高。目前历史用电量排名第一高的是今年5月30号3677.14万千瓦，次高的是5月31号3671.3万千瓦。台电预测，今天尖峰用电量可能达到3675万千瓦，如果达到，将是新的历史用电量次高纪录。今天备转容量率6.37%，维持供电吃紧黄灯。 检调单位前年查获国内史上最大的走私古柯碱毒品，可以领取400万元弃毒奖金。但是媒体报道，基隆地检署和台北地检署为了争取弃毒奖金闹得不愉快，以致法务部修法，不再让检察官领取弃毒奖金。但是法务部今天以新闻稿澄清，不再让检察官领取弃毒奖金是去年八月司改国事会议的决议，法务部才着手修法。今年检察人事异动也与此事无关，报道与事实不符。法务部指出，法官法实施之后，检察官奖励制度不同于司法警察，属于监督与中立的角色，不宜再领弃毒奖金。司改国事会议才决议不再让检察官领取奖金。法务部去年八月中修正《防治毒品危害奖惩办法》，修正检察官不再领取查缉毒品的奖金。草案已经办理法案预告完毕，将立即函报行政院。修法只是落实司改国事会议决议及维护检察官中立。因应全球钢铁产能过剩，以及美国最近采取232条款措施可能引起的贸易转向，欧盟3月26号展开26类钢品进口防卫调查，今天公布临时防卫措施，暂时排除不锈钢热轧板、方向性电磁钢板、铁路钢材铁轨以及无缝钢板及非合金及其他合金冷成型加工棒五类钢品。欧盟为我国出口不锈钢热轧板重要市场之一，2017年我国为欧盟这项产品第四大进口来源。我国已经向欧盟强力要求终止钢品防卫措施调查，以及如果欧盟最终仍然采行部分类别钢品防卫措施，应该给予我国国家配合。我国九月也将参与欧盟听证会。欧盟临时防卫措施涵盖的钢品主要来源国为土耳其、印度及中国大陆，从我国进口金额大约13亿美元，占欧盟进口总额的 5.6%， 在排名第七，约占我国出口全球钢品总量 8.83%。 台积电今天法人说明会公布第二季财报，税后净利722.9亿，季减 19.5%， 每股纯益 2.79 元，略低于外资法人预期的 2.9 元。第二季受通讯产品销售减少影响，季营收滑落到2332.8亿，季减 6%， 第二季毛利率 47.8%。 累计上半年营收4813.55亿，年增 7.5%， 毛利率 49.1%， 比去年同期下滑 2.3 个百分点，税后净利1620.75亿，等于上半年一天赚近9亿元，年增 5.3%， 每股纯益 6.25 元。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29点，成为2276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7点，成为2282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17点，来到276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5点，来到913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89点，成为2802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8点，成为3268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7点，来到10835点，成交金额1413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628兑一美元，台币贬值4.6分。日元以112.81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21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南投、云南以南地区及台中山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高温资讯，今天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区域为新竹县、桃园市、苗栗县、嘉义市，黄色灯号区域嘉义县。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尧舜的吃喝玩乐记者会。 星梦游轮云顶梦号是一艘让我上了船以后啊就舍不得下船的豪华游轮。在云顶梦号，光是吃吃喝喝就有35种以上选择，其中有澳洲三顶高帽主厨 Mar Best 开设的餐厅，您甚至可以在户外甲板上尝到道地的麻辣锅。 Johnny Walker House 可让您品评各种年份用不同木桶盛装酿制的 Whisky。 海上高空绳索教练场、攀岩场，6条不同爽度的滑水道，玩累了除了有西式的水疗 SPA， 还有中式的按摩可以舒压。Custom Comfort 的床铺，意大利法蝶的寝具，让您温柔入梦，一觉到天明。我觉得一艘好的游轮呢、啊，

我又来了，好久不见了。 我以为就是你会开始要，就是好像之前感觉要证明叫你的全名， 对啊， 就没有要再叫 No Name，但现在又是开始叫 No Name 了吗？ 对，因为这种证明的事情也不是说自己 我要 很努力就可以达到的。后来在街上遇到那个认识的朋友，大家还是都说：“哎，你就是 No Name。 No name ” 嗯， 对。然后反而如果要硬问他们说：“那我叫什么名字？”他们就会 于祥辰 是。然后另外一位姓同姓的朋友就会出现，叫祥全先生。我不是于祥全，我是 No Name。 所以就现在还是就 No Name 就可以了，这样子。 对啊，方便大家了，不要 因为已经太习惯了。 是，没错。 所以今天 No Name 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是因为最近你有新作品，对不对？ 对，新的单曲叫做《星火》 哦。然后这个《星火》其实有搭配。今天你是以一个什么样身份来？当然，除了词曲创作之外，你要同时担任这个失亲儿基金会的公益大使吗？ 嗯嗯，应该是说推广。这个单位利用《星火》这首歌， uh-huh. 那用什么身份呢？这一次除了词曲、编、唱、混音， uh-huh. 然后一直到后续的宣传，几乎是全程的参与到。 是， 对，因为这次非常有意义的是，因为遇到了很多很棒的单位跟一些很有力量的主播们一起来支持这个星火跟失亲儿基金会。对，所以说虽然过程非常辛苦，可是到现在真的忙得很开心，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 feedback 跟很多的成果。 好，所以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先从音乐开始， 好， 先介绍一下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当初呢，你是在什么时候的时候，你还记得你什么时候完成它的吗？ 曲的部分大概是去年大概冬天的时候。那时候写完这首歌，其实中间一度有没有灵感、然后出去走一走、然后回来的时候写完，发现说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大气很简单的歌。那希望是给大家听，大概第二次第三次可能副歌就可以 就记起来了， 一起唱这样子、那我们公司觉得说，那这样子的歌型的歌，或许我们可以再搭配更有意义的的词，或者是找一些题材进来。对，是一步一步，其实都没有预先设定好，对，没有先一定要跟谁，然后所以这些后面慢慢出现的单位，我觉得都是缘分。那因为一开始我觉得是一个好的起心动念，我觉得就会有帮忙的人事物出现在旁边， 宇宙的力量。 这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吗？好，是曲写完之后，然后这个词呢，那你在写曲的时候，那时候是觉得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 我觉得它是一个简单然后容易记、然后是可以有一些题材在里面的歌曲、 可是那时候还没有想到什么题材，是不是？ 还没有、那星火搭进去的时候，其实是想说如果一开始的起心动念每个人都可以把握的话，它其实就可以燎原 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这种概念、 所以我第一句歌词就好像是在对星星讲话、然后第一句歌词就问说，星儿星星，你为了谁发亮？你是不是怕别人找不到你、但其实我们都是希望可以照亮别人，并不是说让自己好像变成一个明星被人家注意，而是当别人被你照亮的时候，他也可以变成一道光。那因为这样子的歌词呢，在后续的这个失亲儿基金会，他们听到的时候，大家觉得太神奇了。他说，我们就是称呼我们的关怀的对象叫做小星星。 是啊， 我们都叫他星儿。 所以不是所以不是因为你已经知道失亲儿他们的就是叫做小星星，然后所以写了星火。这个前因后果是你已经先有了星星之火这个想法，然后失亲儿看他说，这是为我们量身打造的吗？就这种巧合，对不对？ 对啊，大家觉得哎呦鸡皮疙瘩。 那他们怎么听到的啊？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巧合。我们刚开始在想要寻找有没有合作的对象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先经过他们的大楼，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突然觉得这一栋白色的建筑物哪里可疑，哪里怪怪的，然后也很奇怪哦。平常时我们如果看到建筑物怪怪的，你也不会想要特别要进去问问看嘛。他就这样子跑进去了，就看一下，你们什么单位啊？他说我们这边是公益单位。我说这样子哦，那没有多聊。再下一次就是拿着歌过去，你觉得这歌怎么样？有没有机会合作？ 哇，这么特别的登门造访， 这么特别的登门造访。我不知道施清和基金会搬家没，因为我记得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的捐款，反正就之前也是因为青春点点这个节目啦，然后反正有一次我说好我要捐款这样子，然后因为听众会donate我们很多钱， 是， 然后我们会把钱再捐出去，那个时候就是选施清和，对，然后也是去到他们不太好找的那个地方， 你说也是那栋建筑物吗？ 对对对，那个不是太好找，但现在可能也许搬家之类的。 真的，因为他其实这个基金会已经50多年了，他们辅导过已经有6000多个个案，然后每个个案都是一步一脚印的，真的去慢慢的接近，所以是非常值得大家再多一点的力量或者是支持，给他们。那他们现在的那个公司住址就在我们公司东兴路附近啊， 对对对，那还是在那边，对对对， 所以是还是没有变，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我们工作人员看，这个白色的建筑物觉得蛮特别，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 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吧，No Name 的《星火》。 人给照亮了，才懂原来自己在发光。 星星的希望，永远独自闪耀， 为自己枕边锦绣辉煌。 一颗两颗三颗爱的 刚刚呢，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施清和基金会的公益歌曲，也是 No Name 自己的词曲创作还有制作的《星火》。不过呢，听到以后应该也会跟我一样有一个同样的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呢、啊？怎么这么多？还这么多女生的声音是哪来的？ 不同。 对对对对，好像以前的那种什么手牵手啊， 是， 或是更早以前， 明 天会 更 好，更 好 哦、有年代。对 哦，我跟你说，要做这样的制作，基本上技术性就是已经有一个难度在。那再来呢，这么多人呢，其实他们是来自于 Life Me 的 实况主播们， 对，直播主们，他们其实都有很高的人气，但是这一次他们就是一口答应，就是说一定要支持这样子的公益歌曲，让我觉得蛮感动的。然后到现在呢，他们每次的直播或者是他们的宣传啊，感觉上就是那个收集的效益，都是非常的快速 惊人 ，对。那所以刚听到总共有8位。 哦，有8个人， 对，那有6位女生，那其实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才艺，对，那2个男生，然后其中一个也是非常有音乐的才华，会拉小提琴这样子，然后他们一起过来在录音室里面，我记得前前后后总共2个月的时间把这首歌给唱完， 对，我想要就是问问自己 ，No Name 自己是一个会唱歌的人，那你在当制作人的时候，这个角色转换啊，比如说遇到就是这8位直播主，然后这直播主他们可能平常也一直都在自己的频道上面唱歌， 是， 要不要评点一下他们的声音呢？ 是一个一个抓出来， 也不用也不用一个一个抓出来，就是就可以讲讲一般人我们觉得自己会唱歌的人，然后我们会有一些惯性，会觉得说这样唱好听。比如说刚刚的星火最后一句，最后那个女生，她可能也觉得那种比较比较抖的、比较声乐的那种是她能够发挥的，对对对对对对对， 很美声的抖法， 对， 是这样。因为每个人唱歌的习惯本来就不一样，嗯，然后这首歌我虽然说很希望他们每个人的特色都能够发挥到最大，嗯，但是还是要斟酌，就是尽量在这首歌里面同一个情绪，嗯，所以但是我觉得他们也很努力了，嗯，就是说，他们用很大的想象力，因为比如说我先录的人，他可能是中间那一段的副歌， oh, okay. 所以我就要很努力的，我设计环境，我说我跟他前面他会怎样怎样，然后到这边的时候，这个情绪是大概在半山腰，然后呢，我们需要是太阳刚出来，温暖，但是又不要太热，因为后面还要 build 上去。 太阳刚出来，哦，oh. ，好会比喻哦。 然后就大家很努力的想象，然后把那个位置前前后后的凑齐，不管在各自的唱法，或者是在配合每个人的状况，嗯，整一首歌的录音里面，大家都还蛮尽力的，嗯，发挥很多的创意跟努力。 所以不会有说 Norman 老师，我不想唱这两句，我可以换吗？ 好像还好没有听到这样子， 哦，所以没有这样子哦。那 Norman 自己有指导他们说可以怎么唱，或是，譬如说我们一般人比较会有的歌唱坏习惯会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尾音。比较会唱的人很习惯拖尾音拖的， 哦，拖太长， 很有技术性，哦，对，但是在歌里面通常碰到这种我就说你可以直一点，因为整体听起来会比较诚恳，或者是不会这么的降气，对，那相对如果他的声音或是本身是没有自信的时候，我就相反跟他说你每个咬字或者是尾音你就尽量饱尽量足，对，然后去把每个声音凑起来是不会落差 太大 太大这样 哦，因材施教。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制作人跟自己当歌手，然后再加上这就是自己的作品，所以你本来就已经有一个自己觉得这首歌应该要怎么唱的那一种感觉，对不对？然后 可是后来等大家录的时候，那个跟想象 全部要打掉重练， 对，而且中间会比较麻烦。就比如说，哎，我好像要啊，你先再录一次好了。可是那就不只是你的事情，比如说你要换地方，你就要再找另外一个人，跟他换。所以就是动一个人，就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哦， 要开始变换。是。 然后不然的话，就是变成说有一个人声音就是你很喜欢，然后就开始说，嗯，那不然这一句你唱这一句，然后就整首变他。 哦，过分，老师，这就应该不能这样吧？ 这就那要动其他人太麻烦。 其他人就是哈哈哈在后面， 全部把它压成那个 backing vocal 就好了，都听不太到。 我们其实一开始就有那个啦，每个人都要分配。但是啊，像那个 backing vocal 啊，其实都还要再特别请，就是我觉得是他的音或者是他比较有自信的人在后面再继续进来录的，相对来讲，我觉得 backing vocal 对我来讲都是比较还是更难一点的，对啊， 因为反而会被影响到，对不对？ 对，而且录音的状况是这样，你越晚录的人，越难录 哦， 对，因为前面大家架构弄好，你可能就是要 加些东西，玩一些东西， 对，不是跟着他，就是要再把他不是压过去，而是说 build up 上去， 对对对 对, 对 啊，所以越后面唱的人技术性是 越 高 的, 的。 然后现在听到这一段，想说我是什么时候录的呢？ 你说现在直播 老师是安排我第几个呢？ 也不用这样吧，竞争心态不用这么强吧。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刚刚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啊，有很多人说我现在去肯德基都会听到 No Name 的歌，这样子。 是， 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你去肯德基可能会听到的《 不该 少 了 你》。 心情分析起来真的很奇怪，越是最在乎的事情人越是很不容易说明白，最棒的时刻怕你再次与我一起分享，

就是你没有办法把那个声带闭合的感觉，我就会觉得 你想把它缩紧，是不是？ 对，我好想把你的声音就是。啊，对对， 听了会是不是有点担心？ 对，会，对，就是担心，就是真的完全担心。 是因为最近真的是有点使用过度了，讲太多话，然后又一直唱，对，那明天又要再练团，因为接下来是7月27号在小河岸的演唱会嘛，然后有这个紧锣密鼓的在不断的告诉大家， 是， 所以可能就是要找一个时间 ，maybe 下个礼拜是完全就是 休息，完全不要讲话， 不要讲话。对啊，因为刚刚问你们说不要使用是最好的方式， 没错没错没错， 直接休息就好。 现在呢，那么就是使用过度的嗓子，然后又要逼他一直讲话，然后现在我们要逼他唱歌， 超过分，要这样逼迫他吗？ 没错，因为今天就是我们寿星在当场，一定要，因为 No Name 之前来那个青春点点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我们第一个单元就是祝大家生日快乐， 好久了，我的天哪！ 对，比你唱生日快乐，然后祝今天的生日寿星生日快乐。 好的哦， 今天在你面前就有一位， 我知道今天生日的朋友都是帅哥美女。 哎呦， 对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想给大家看现场 No Name 唱歌的时候，因为他今天穿得很可爱，他穿一件吊带裤，然后刚刚唱的时候大拇指会勾在他的吊带上面， 没错。而且刚刚那个唱法其实是就是每次在NBA 或是美国职棒 MLB 就开场前有时候会找那个他们的歌手来唱歌， 是是是， 唱美国国歌式的那一种 Gospel 福音式唱法。 我还喜欢这样的唱法吗？ 对，是我喜欢、 啊、 你喜欢，你喜欢吗？寿星 没有，因为原本我们预想中 No Name 的声音他唱生日快乐歌可能也很哀伤，但是刚刚那个听起来是非常温暖的。 生日快乐就是要那个开心一点， 对对对对， 对啊，刚刚这样手扶吊带是因为我怕唱一唱他就会掉下去，因为这个 你有点在勾他，然后可能就会往内勾，对对对，很性感， 省得一直调整他，有没有？ 生日快乐啦，说到那个 谢谢 No Name 会唱悲伤的情歌或者温暖的歌，其实这一次就是今天在哥哥妹妹有一次，其实是让我们抢先听到一些新作品，对不对？包括上一首的自在，还有现在这个编曲听起来就蛮开心快乐的， 它有一点那个拉丁的节奏， 对，有点拉丁的感觉， 是。 讲讲这首《后创世纪》吧。 好，《后创世纪》虽然说我用的比较明显的好像是基督教的这个 symbol， 但是其实我是希望大家跳脱一些框架。如果没有宗教或是肤色或是没有其他的标签的时候，我们的本质是什么？对，所以这首歌虽然是很多的哈利路亚或者是从《后创世纪》这样的歌名出现，可是我的封面是千手观音、然后一边拿的是各个职业的象征、一边拿的是各个宗教的法器、那脱掉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本质都是一个最纯粹的震动或是光、对，我们都是一样的，那我们的起心动念都可以感动到别人，我们用一个最包容的事情来去看待，不要有分别心、 我们来听听这首《后创世纪》。 在吻了亚当之后，绿叶变他第一件衣裳，蓝天不再是夏娃的家，开始流浪，找神灵一人跟他，对与错都是智慧的乱指，所以你有多一个选择，幽暗中水晶美丽的紫色在闪烁，淬炼灵魂，开出生命的花朵。我们都一样。 的过程，映照相同信仰的是爱的能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闪耀你我身上来自相同地方最原始那道光。 我们都一样，因为我们都是那道光， 耶、yeah, 就是那个光， 就是那个光。对，今天 No Name 讲了很多，就是起心动念这个字，好像已经讲了应该有五次， 对、啊，有这么多啊， 对啊， 哦哦， 所以没有哦哦，没有，就是要，这是你最近这个人生 触发， 对，触发跟就是体悟嘛，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只要是正的话、嗯，然后很多很多事情就会顺利。 我觉得可能我个人个性是这样子，嗯。我比较没有办法说谎，嗯，然后我只要一讲什么，反正就是撒小谎，就是那种马上被俩包，对。那对我来讲，就是如果一开始的那种心理的想法不是心虚的话，其实后面做的事情，嗯，跟人家的对谈，我觉得就是会 KK 的， 哦，都会歪掉， 都会就越来越歪。那、哦、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这样，不管是每个人，其实说一开始如果是很心很正，或者说你没有什么心虚的部分的话、嗯，很多事情就本来就会顺利很多。嗯嗯嗯。 回到今天呢，就是这个《星火》这一首歌曲，然后今天。我们还知道了，就是现在 No Name 啊，就做了这首歌《星火》，然后为了失清儿基金会，其实这一次的合作也算是为失清儿基金会，就是一个蛮不错的跨界合作。除了这首歌所有的下载，然后版权收益都会给失清儿之外、嗯，另外呢，也是不是就是要跟我们讲讲这个这些唱歌的主播们也会对这件事情做一些贡献？嗯、 好的，如果你有在收看这个直播的话、嗯、，Live Me 的平台现在只要送出新物的礼物，那这些的金额全数也都是会变成这个捐献的款项， 是全数， 全数， 全数、嗯。 也就是说 ，Live Me 现在有一个专门礼物叫星火，是不是？ 对， 哦， 就要送这个礼物。 你要送的话，就送这个星火的礼物。 嗯， 哦， 嗯、 对，那目前的话已经累积到昨天听是60几万， 哇， 可是。才5天哦、嗯，还是第6天，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希望是可以越来越多。 嗯嗯， 还有时间吗？ 还有时间到8月份， 8月中，所以差不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嗯。所以如果你本来就有在收看 Live Me 的直播平台的话，然后你可以就送这个星火的礼物。那星火的礼物呢，就所有的礼物收益所有哦，都会给失清儿的基金会。那同时呢 ，Live Me 平台也会同样就是贡献。怎么讲？ 加 码， 你捐一块钱，我也捐一块钱，那种 概念。你捐10块，我就捐10块。 我们要捐到它倒，这样子。 目前大家是希望说可以目标先放在100万，然后一步一步看这样。嗯、 是 对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有意义。那我一直觉得，就当初那时候我想要第一次我要捐款的时候，我在想说我要捐给哪一个团体。然后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社福团体，不管是宗教性的，然后还有比如说照顾老人的，然后失智症患者的，然后比如说 眼睛的， 对，在残废那要怎么讲，就是残 有 肢体障碍的、嗯、等等等等之类的。然后最后我还是觉得说，嗯，也许就像 No Name 讲的吧，就是你如果一开始的时候是在一个有爱的环境下面，然后爸爸妈妈照顾环境。我觉得那是我自己觉得那是我很幸福跟很幸运的地方、嗯、可是世界上可能不是有这么多人是他们有一个完整的家， 是，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后来选的是失清儿、嗯、对啊，就希望也是可以大家呢就用自己的力量，然后去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对、嗯、是的，这一次所有收听的听众们啊，或者是你们在使用电脑的话，你们都是主动的， 嗯， 不是被动的听，只要你们每一次分享或是下载， 嗯， 都是有实际效益的、 嗯、 所以要请大家多支持啦、嗯、 是的。那今天我们最后就再来听一次这一首歌曲《星火》，然后同时呢也要谢谢 No Name。 No Name 自己的演唱会呢是不是也、嗯，跟大家趁机宣传一下。 好的，就在下个礼拜五是7月27号公馆的河岸留言、 嗯、 关于爱演唱会、嗯、然后如果你是 Live Me 的粉丝的话，也会有主播来到现场 哦。 对，一个半小时，有很多经典的安排跟压箱底的新创作要带给大家 哦。好，今天我们有偷听了几首新创作，那未来呢就是新专辑 是否可以期待，还是我们必须要压一个期限？ 请大家每天都期待。 对，所有可以关于 No Name 的消息都要去哪里看呢？ 好，在 Facebook 上面搜寻 No Name。嗯，对 ，N O N A M E。之前就有人说我搜寻不到你，我说你怎么拼？他说他拼成 Unname， 是 N O， 是 N O 是 No， 不是 On。 对 ，Unname 好。 是，然后所有的详细的消息都可以在上面看得到。 好的，今天谢谢 No Name， 感谢， 谢谢两位。 找到还没有被点燃的星光，你知道把别人给照亮吗？才更原来自己在发光，星星的希望不愿独自闪耀，为自己撑遍锦绣辉煌，照亮了，才懂原来自己在发光。 星星的希望，不愿独自闪耀， 为自己争遍锦绣辉煌。 可以在台北市区聆听蛙鸣与四季共鸣，只有我可以冠德为山丘。 你可以在台北市区享受24小时零噪音，只有我可以冠德为山丘。2937-6788，查甫人走车打拼，阮做人的骄傲，都要变做省钱专家。伊叔叔做阮的靠山，全车系百万零利率。为高老金打个对心光，零利率专线0800-000-540，以速速台北合众汽车。 你敢在台北市区随时开窗大口呼吸，一次入手万平基地，只有我敢，冠德为山丘。

二楼以上就不可以。柯文哲办公室租到位在四楼的小书屋共同工作空间就属于违法使用。北市府秘书长陈志明表示，会前往现场认定，如果确实违法使用就要更换场地。戴喜清说，已经将资料给都发局，现场确实是违法使用。都发局则说，依照地址书面查询，确实是属于住三。陈志明则表示，还是要到现场去认定。产发局长林崇杰回应，现在北市有很多共同工作空间，很多是年轻人自己创设，对法令不熟悉，会加强与业者沟通说明。国安会前秘书长邱毅仁与外交部前次长高英茂被控利用执行机密外交安雅专案名义诈领经费50万美元，特侦组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将两人提起公诉，不过最后无罪定验。监委陈诗梦申请调查，要了解特侦组违反侦查不公开原则与触犯国家机密保护法等。陈诗梦今天透露，昨天约询邱毅仁，接下来预计将约询前特侦组主任检察官陈云南以及前特侦组检察官林哲慧、李海龙、岳芳如等人。卫福部台北医院放射科前主任张俊宁，10年前经办采购时，涉嫌向厂商索取回扣342万元，检察官依贪污罪起诉。台北地方法院今天依6个贪污不违背职务受贿罪，判处张俊宁应执行有期徒刑6年6个月，褫夺公权4年，案子还可上诉。张俊宁涉案之后离开公职，转入一般私人诊所行医。日本与欧洲联盟签署经济伙伴协定 EPA， 外贸协会秘书长叶明水今天表示，日欧 EPA 生效后，预期双方的贸易将会增加，但台湾与日本之间贸易关系稳固，产品替代性不高，初步评估受影响程度有限，但在2019年日欧 EPA 生效前仍会密切观察。日本与欧盟日前签署 EPA， 生效后双方总计超过 6.3 亿人口，将形成巨大自由贸易圈，合计国内生产毛额 GDP 总额超过21兆美元，约占全球 GDP 的 28%， 贸易额则占全球贸易额近 37%。 至于台湾业者是否可能借由与日本企业合作打入欧洲市场，叶明水表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必须进一步评估，了解哪些项目有可能进行。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下跌14点，成为7661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27点，来到12738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19点，成为542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2点，成为2806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0点，成为3270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下跌14点，来到277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下跌46点，来到9148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7点，成为10835点，成交金额1413亿。外资及陆资买超4.20亿，投信买超5.7亿，自营商卖超1.96亿。三大法人合计买超7.94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633兑一美元，台币贬值5.1分。日元以112.91兑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12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台中山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高温资讯，今天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区域为新竹县、桃园市、苗栗县、嘉义市。黄色灯号区域嘉义县。今天北部中部预测气温30到33度，南部、东部、澎湖29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喂，你好， 老板呐、啊，我到搬新厝要买家电，听说最近有好康的哦。 吼、哦，你来行诶，现在 Panasonic 假日有礼赏，很多商品都有送好礼，尤其日本进口冰箱、洗衣机，加码再送全家礼物卡，最高3000元呢。 哇，送这么多！ 好康不是天天有，4月12日开始，直到8月20日。 吼，安尼你得紧跑嘞，我随搞诶。 Panasonic。 天哪，刚上国道就抛锚，我该怎么办呢、啊？

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冠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伤悲。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位。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尝过后悔的滋味，金钱地位过到了却好像退回。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4:12，欢迎来到今天的桃子晚报，我是代班 DJ，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刚刚为你送上的就是飞碟大首播，来自于李荣浩的年少有为。今天是年少有为的广播女神吴玛丽的生日。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你现在是逼我在未来的1122比较办理就对了。 1122会不会是周末啊？1122会不会那天要录综艺《三国志》呀？哎， 如果要录影，我就为了你，我会请假，我会陪伴我的伙伴。 你确定？然后那一天你要控音是不是？ 我帮你看一下一二二。 允许暂时不坚强，放肆悲伤。不过是怀抱梦想，嘲笑声却那么响亮。 怎样怎样怎样是怎样？ 哎，也是跟今天一样， 也是 Thursday 啊， 星期四。 我可以少控一天音，我也是开心。 笑着擦干，哭过后就继续大声的唱。他很漂亮。长那么坦然，心够宽敞，容纳所有不一样。她很漂亮，不同男士一样，努力绽放，向着阳光灿烂方向。脸庞，谁又能让每个人都懂欣赏？想去的那个远方，一路来虽然很孤单，但不真的去看看，心又不甘。敢承认脆弱就够勇敢，眼泪笑着擦干。后就继续大声的唱，她很漂亮，哦，她很漂亮，像那么坦然，心够宽敞，容纳所有不一样。她很漂亮，不同男士一样，努力绽放，向着阳光灿烂方向。 强，容纳所有不一样。她很漂亮，不同的是一样，努力绽放，像这阳光灿烂。 华人女单广播女神就是这么漂亮，是不是这么漂亮？是，就是这么漂亮。哎，不要倒在那边回个话嘛，啊，回个话， 让你唱独角戏。 说到了漂亮，今天要为你送上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金秘书怎么了？电视原声带。真的漂亮。 金秘书现在到后面还是一样很精彩吗？ 他就是 那个剧情没有让你觉得烦了，或是觉得有点好像要进入鬼打墙，你知道剧到中间都会让人家有点紧张。 剧到中间有一集我非常的愤怒，然后那一集就是旁边的杂鱼在就是郊游， 那只是金秘书的戏份少了一点，你在愤怒吧？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是少一点，是就是那一集是完全可以剪掉都没有关系的。就你现在看到初期你就应该知道这一部剧会让就是里面所有的人都会有好归宿， 嗯， 这样子， 嗯，啊，至少要有一集交代他旁边人可以有好归宿吧。 旁边有我真的不太想看杂鱼恋爱，就我只想 focus 在 Kim Mi-su， 只想看他。 嗯哼， 02-2363-9955，我们的祝寿专线今天 打开了，你就尬聊就好了，祝寿什么啦？ 哎，今天不尬，今天不尴尬。今天我们 是你这样就要自己承受没有电话的风险。 满满，你是不是小看你自己，广播女神？ 你不要把你的机密书拉掉好不好？ 你是不是小看你自己？大家 eager 渴望跟你说一声生日快乐的02-2363-9955，把眼睛睁开。 마음을가져간사람그토록많은시간을건너이제야나다시말야널볼때마다왠지모르게자꾸숨고말았어운명이라는걸숨바꼭질장난처럼피해가나봐 为了呢让大家都能跟广播女神说到一声生日快乐，今天我们的电话呢就是一个最快的方式， 真的不用 接到生日快乐然后挂掉，接到生日快乐挂掉。 郭源、田中、阿侯、Teresa 四线满了， 我们今天就是接到就生日快乐好再见，接到你说你谁哦好再见，我们今天就以这种速度来进行玛丽的， 你害一个人挂掉了啦。 Hello， 你好。 喂，玛丽，生日快乐。 好，你是谁？ 我是新竹的小白。 小白， 新竹小白。 小白现在在干嘛？ 我第一次播，我在煮菜。 哇，煮菜的小白，今天有什么菜色呢？ 今天咖喱饭。 什么？ 我每天都听，今天想到玛丽生日，一定要打进去跟她说生日快乐。 你看看，你看看， 我以为是说每天都听，今天想到生日就要一定要煮一顿咖喱饭之类的。 咖喱饭你又吃不到， 就是要煮一个就是你要贼操的。 谢谢小白， 祝他生日快乐， 拜拜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 ，Hello， 喂 ，Hello， 他在便利商店。 你是店员还是你在购物？ 我在休息。 你在休息， 休息， 所以你是 你在休息， 你在 坐着 工作中就对了。 我是仙草 啊，哦，仙草是不是？仙草你好，仙草要说什么呢？ 我今天打电话来就是要讲玛丽生日快乐，是这样。 谢谢你，仙草。 对， 仙草休息到什么时候？ 下班啊，我刚下班。 下班要去便利商店休息。 没有，我就是下班要回家，然后经过便利商店，为了要打这一通电话，所以我停下来休息。 哇哦！ 谢谢仙草， 谢谢你， 再见。 好，拜拜， 拜拜。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你好， 你是谁？ 我是 Lorenzo。 Lorenzo， 你好。 罗伦。 嗨，玛丽，生日快乐！ 谢谢你 ，Lorenzo， 拜拜。 就这样。 啊， 哎， 好无情哦， 这样无情哦，好好好好，因为我刚前面我觉得是不是就是没有做到我刚刚一开始说的那 种，是因为他的声线有点无情，就觉得好像 不是，是因为我觉得 Lorenzo 之前也是会打电话进来，我想未来你还是会打电话进来的嘛。 这样也是啦，不过我想要讲一个，就是我刚刚在车上听广播的时候，我发觉我转好多台都可以听到马克的声音欸， 因为他就是配音天王啊。 不是，他说的不是这个， 超猛的，我真的怎么转奇怪，怎么又是马克，怎么又是马克，怎么 你就你看电视都是这个样子哦。 还好吧， 哇， 我现在已经有大半天被就是在飞碟电台，所以 你要想他一天被绑住一半，他的声音就遍布这么满了，要是没有的话太可怕了，广告里面全部都是他， 猛虎出闸， 而且他又能扮男又能扮女， 我没有接到扮女的 case 哦，又可以激动又可以沉稳， 真的真的，能静能动，真的是不错， 不得了， 什么都可以拉， 对啊。 Lorenzo 再见， 好，谢谢， 拜 拜。 0223639955 Hello， 你好，玛丽，生日快乐！ 又 是台东的小陈， 小陈你好，又翘班了吗 ？Yes， 又要翘班回家了，好幸福哦！ 谢谢，玛丽生日快乐哦！ 拜拜， 很喜欢你的声音，拜拜。这世界没有错的，只有怀孕后的疲累，只盼完成一回，不管这些没有是非，只有激情后的宿醉。谁说爱情不能浪费？ 人生，妈妈咪呀回来了！电影原声带。杰梅丽史翠普、皮尔斯布洛斯南、柯林福斯、雪儿等世纪巨星，回违十年，再次谱写全新动人剧情，再度同台献唱阿爸经典。全球超越千万张电影原声带销售，阿爸团员亲自监制。夏天全球最期待的电影原声带《妈妈咪呀》回来了，专辑限量内附电影抢先特映会邀请卡，环球。2018阿爸全面回归。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常听学生抱怨成绩不好，是因为这科老师教的不好，那科老师他又不喜欢。成绩要好，不应该寄托在能不能遇到好的老师，而是自己能不能掌握好的读书方法，拿回你的学习主动权， 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公主游轮旗下最灿烂的太阳，太阳公主号，为亲子出游规划精彩的暑假。 Discovery 探索营，分龄设计孩子满足，正宗日本料理海寿司，帅哥主厨 Curtis Stone 的 Share 分享餐厅，满足全家人。太阳公主号暑假基隆港出发，畅游冲绳、石垣岛、宫古岛，7900元起，请洽各大旅行社。 相爱很早，明白很晚。摇滚诗人流氓阿德，温一个青春下酒，全新专辑和演唱会现正热卖中。洗耳恭听 OES。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们是 The Lighters 莱特姐弟。 今天在电台呢，就是吃饭之前就遇到莱特姐弟， 然后嘞又被姐姐电到了，又爱上姐姐了，又想娶她了。嗯，那你有把你的欲望老老实实再度表达出来吗？嗯， 什么叫再度？我第一次就没有表达， 哦，你第一次没有讲哦， 我这次还是一样害羞，小声怕怕。欢迎回到桃子晚报，在4点28分，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 FM92.1，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Hello， 你好。 喂，你好，我是五根乐谷。 五根乐谷，你好。 是，我想要那个祝玛丽生日快乐，然后另外我想要就是帮助那个女神戒掉爱喝糖的习惯，所以因为我爸爸是蜂农，我想要送他一瓶我们家自己产的蜂蜜。哇， wow， 对对，那我想说我如果现在送过去5点半以前，不晓得 收得到 OK 还是可以吗？ 收得到。 好的， 今天广播女神，为什么叫广播女神？因为她今天住在电台。 哇，好，太棒了， 在电台接受各位信众的供奉， 而且我还在门口放一朵莲花， 好好， 我坐在上面， 对，濯清涟而不妖，好不好？出淤泥而不染， 嗯，认真，好， 认真，认真。 好的，那就待会马上送过去， 谢谢你哦， 谢谢 ，OK， 生日快乐，玛丽，拜 拜。哦哦哦哦， 想要什么呢？生日礼物，生日寿星。 你说我想要什么，嗯？你不是已经送我了吗？ 还有其他的吗？ 其他的就各方都送我了。哦， 各方都已经就是贡献已满，是不是？ 电台也送啦。嗯，然后我的好朋友们也就先保留，我想到未来要什么再跟他们要。 好的，02-2363-9955。Hello， 你好。 喂， 嗨嗨，你是？ 好，上马一豪， 你好。 你好，我是小游。 小游你好， 你好，然后想说祝玛丽生日快乐， 谢谢。你是油条的油吗？ 不是，是游泳的游， 游来游去的游。 对，然后想说就这样，因为想说不要占太多时间，这样子。 小游再见，拜拜。 嗯，拜拜， 拜拜。 我知道了，有些人打电话进来真的只是想要讲生日快乐四个字，那我们呢就预设我们 by default 就是打电话进来就是生日快乐四个字，可是如果呢就是我说好拜拜的时候，你其实有话要讲，你就要说等一下，好不好？很简单的，02-2363-9955，来电五十啊，怎么样？ 什么是来电五十啊？ 来电五十就是啊，对对对，你不懂就算了，太年轻太年轻。 02-3639955，嗨，你好。 哎， 嗨，你是？ 我是丽丽。 嗨，丽丽。 Lily， 嗨，玛丽生日快乐！ 谢谢丽丽，拜拜， 拜拜。 Hello， 你是谁？ 生日快乐！ 哟， 谢谢，你是？ 然后我好喜欢玛丽， 谢谢你， 哇， 你是谁？这 是好可爱哦！ 这是未成年告白吗？ 你很可爱，我是说希望玛丽永远保持像现在一样这么可爱。 当然没问题，因为她是广播女神，你知道的。 而且她声音真的好好听哦。 没错，就是女神般的魅力。 谢 谢 你， 再见。 谢什么？拜拜， 拜拜。Hello， 喂， 你是谁？ Hi. 我是阿轩。 阿轩你好。 阿轩， 我想祝玛丽生日快乐。 哦耶！阿轩，拜拜， 拜拜。 大家会不会吓到忘记喊等一下？ 嗨， 嗨， 你 好，你 是谁？ 我是台北的玉玲。 玉玲你好， 对，玛丽生日快乐，不是那个沈玉玲的那个玉玲。 我如果是的话，玛丽应该嗨翻了。 啊，怎么这样子啊？我跟玛丽， 这个玉玲我也很嗨。 真的哈，我跟玛丽就是差一天生日，我昨天。 哦， 生日快乐！ 谢谢你，但是我今天农历生日。 我今年刚好是差一天哦。 我的国历生日是7月18，但是我农历是今天生日6月7号， 连过两天也太累了吧？ 哎，是还好啦。 好的， 对，然后谢谢马克，因为我现在会跟我的儿子跟女儿一早跟他们说你们很棒。 啊， 对，太棒了， 谢谢。然后那个，对，我还要再讲一个，一下下而已。我们之前也有口音，就是什么城邦国际娱乐有限公司， 什么 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城邦国际 好了，没印象，拜拜， 拜拜。02-3639955，4:33，你好。 Hello， 你是？ 我是刺青阿叔。 啊，刺青阿叔，哦、 你又在刺青你？我没听到。 好，刺青阿叔，你要说什么？ 古玛丽生日快乐！ 拜拜， 谢谢 你，拜拜 ，Hello。 Hello， 我要跟玛丽说，大家都是说我们都有说日文。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那等一下，先不要挂。 好。 我是想跟玛丽说，你可以去那个东京迪士尼过生日，因为我去年带女朋友去那个东京迪士尼过生日。 你说 like right now， 他现在马上订松山。 Right now， 就等一下可以坐个6点 ANA 的班机这样子。 我这样哪赶得到啊？ 赶不到吗？ 赶不到啦！ 我下飞机的时候就闭园了，对不对？ 对啊。 我是想说那个，因为像我女朋友去的时候，她全那园的那个工作人员都一直祝我女朋友生日快乐，就很开心，都一直哭这样。我想玛丽应该会。 为什么她知道她生日啊？ 因为你进园的时候，她会，你可以跟她说今天是你生日，她会给你一张贴纸贴在身上。 哦。 然后整个园区的工作人员一见到你就一直跟你说生日快乐这样子。 那你女朋友为什么要一直哭啊？ 因为她是个很容易感动的人。 所以只要有人过来跟她说生日快乐，她就忍不住又哭了这样。 是米奇。 眼泪就流下来了。 是米奇跟我说生日快乐。 你对，你马克你学得真好。 是布鲁托，布鲁托会讲人话。还是日文， 就是这样，真的。 好好好，谢谢你哦， 生日快乐，谢谢， 拜 拜 拜 拜。 拜拜 秀的电话如滔滔江水般绵延不绝，我们只能尽力的尽我们微薄的力量，我们在跟时间赛跑啊！ 喂， 嗨嗨，你好， 玛丽生日快乐！然后我有两个同事也是这个月生日，我要跟他说生日快乐。 谁呀？ 他一个是星星，哪一个也是星星？ 月亮， 两个都是星星。 星星生日快乐！ 对，好，谢谢，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玛丽生日快乐！ 你是谁？ 田中。 还有塔纳卡桑，拜拜喽！ 新的一年心想事成，爱情路上不要让马克先此得点，加油！ 再见， 拜拜。 他已经得点了，你在说什么？ 是可以收回吗？ 他已经正中红心哎，那个标靶都要穿过那个靶了。 还是我会有新目标是莱特姐弟的姐姐？ 你老婆在听吧？还有他的闺蜜 Doris 也在听哎。 好像他们现在在开会当中。嗨，你好。 你好，我是台中的小叶。 嗨，小叶你好。 我想要跟玛丽说生日快乐。 哦耶。 啊，我等一下。 好， 我想要点一首歌给玛丽。 哪一首？ 一八七的每天都是生日 ，Every day is birthday。我希望你们每天都是过生日一样。 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Hello， 你好。 喂，你好。 你是？ 玛丽生日快乐。 谢谢 你。哦，你好可爱哦。你几岁？ 我21。哦，我是新北的眼镜。 眼镜。谢谢。 拜拜， 拜拜。Hello。 喂。 嗨，你是？ 我是三重的陈生。 陈生， 你好。 哎，马热生日快乐！ 啊， 马热， 马丽， 是马丽， 太紧张了。 马热， 谢谢陈真， 谢谢， 拜拜， 拜 拜。春梦无痕，冷雨晕染，情绪嘈杂。 各位耐心看久， 别太意外， 让我来帮大家翻译一下。 当那首别担心是想要谈心，要你陪着他说没关系，再不理关系就要没了，他说随便你，要去就去，他要先睡了，你还真的赶出去呢，你准备被赶出去，你没家回了，都怪你没把绝代，嘴巴倔强，爱说陪陪陪，陪心却渴望你陪他追追，引进推推推，别叠对叠来回推卸着，谁对谁错，先承认自己有错，绝对没错，当你被已读已读已读便已读攻读，你也已读，让闹剧重复，要展现嫉妒就是关你屁事，才要用脸热敷他冷屁股，温度一路暖到他的幸福。 问我好不好， 想跟你甜蜜蜜， 关你屁事啊， 干嘛生气气， 留一个微笑， 在那神秘兮兮， 寂寞的刚好， 心里藏小秘密， 重复的圈套， 对你笑眯眯， 少自我解嘲， 怎么又闹脾气， 谁也不巧幸福的预兆，可惜命运总是出乎意料，无理取闹，随心就好。 时间来到4:40，桃竹晚报在飞碟电台 FM92.1，我是代班 DJ，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他是今日寿星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嗨， 你是？ 我是蒜苗。 蒜苗跟我们说什么？ 我今天也生日， 哦， 生日快乐，蒜苗。 蒜苗几岁呀？ 玛丽生日快乐，25。 哦，那今天你的那个生日愿望是什么？ 生日愿望就是赶快忘记渣男，然后找到一个好的恋情。 他多渣？ 情商中。 他多渣？就是。跟他在一起7年多，然后觉得他劈腿不承认，然后还反过来骂我。 哇，你从高中跟他在一起哦？ 对。 那骂你什么？ 就是我说我要去找那个女生，然后他就不准我去找那个女生，然后他叫我去死。 叫你去死？ 好夸张哦！ 今天我生日，你叫我去死？好的，好的，生日快乐喽！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马克。 Yo， 你是谁？ Yeah， 我是香港的 Alex。 香港 Alex， 哇！ 过去电话。 Yeah， 我想跟玛丽说 我想 生日快乐， 谢谢来。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口音是装的吧？ 我的口音就是这样子啊。 你的口音是真的是这样子？ 他就是香港人，你干嘛？ 好的 ，Palin One。 Palin One，Palin One， 万岁， 万岁，万岁， 万岁，拜拜， 拜拜， 谢谢你的电话。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我是米奇。 米奇呀、啊，米奇要跟我们说什么？ 玛丽 ，Happy Birthday！ 谢谢你。 为什么听起来是？ 你不是米奇、欸， 是不是某一个认识的人、啊？ 不是、啊，你就不是米奇呀、 啊。啊，我是我想说你没有办法去东京迪士尼啊，我米奇一下。 可是。 你是不是刺青阿叔？你刺青阿叔啊！我听到你后面那个字是， 不要告诉别人，拜拜， 拜拜。零二三六三， 怎么会有这么粗糙的犯罪啊？ 屁耶、欸！ 嗨， 你是谁 ？Hello， 喂 ，Hello， 我是 台北。 嗨， 我是台北的 James 跟 Jasper，James and Jasper。 今天也是他们的生日， oh. 我们昨天才从半夜才从意大利十二点之后到台湾，要跟家人一起过他们生日。 天哪、 啊，真的没有想到是同一天，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生日快乐啊！ 生日快乐，玛丽，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Young, cool, strong, and fre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飞碟电台 FM 92.1 0223639955。嗨，你好。 喂。 你是谁？ 我是泸州的 My God。 Hi, My God。 我是 Coin 新登场。 新 登场，噔噔噔噔噔。 所以这个音效盘不是午夜音效盘，我们没有新登场。好，欢迎泸州。 嗨 ，Hello， 生日快乐， 玛丽， 生日快乐， 谢谢你， 拜拜， 对， 拜拜， 拜不， 拜不 ，Hello， 你好， 喂，你好， 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夏天， 夏天你好，夏天要说啥？ 玛丽生日快乐， 谢谢你， 哎，稍等一下，等一下， 哦好， 喂， 你是？ 我是 秋天， 台北的情商。 哦、情商哦、嗯，怎么突然这么荡啊？ 而且你听起来真的很不开心哎、 啊。没有没有，就是我天生嗓音的原因。 那你是不是真的有情商？ 没有吧， 没有， 没有，因为毕竟我今年才十五。 十五岁为什么要取一个情 商 的名字？ 啊、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之前名字叫落花无情之类的。 哇，来了！ 哦，来了来了，落花无情。哇、啊。 好，你要说什么？ 啊？就一脸懵。哦，对，玛丽生日快乐。 谢谢。 所以刚刚的电话是妈妈吗？ 刚刚是姑姑。 哦、 你 是姑姑啊？ 你为什么讲话很呛啊？ 就是有点内地腔。 为什么？ 然后我其实想用尾音来，就是说一次生日祝福。 尾音？ 嗯。 好，跟我说说。 玛丽生日快乐。 这是尾音啊。 对，尾音。 尾音是 假的声音。 对，假音。 啊。所以你未来是想要走配音员路线是不是？ 有，是有想过。 那你是最近在揣摩大陆口音是不是？ 不是，就是因为有朋友是内地的。 那你 然后跟他们讲话习惯就变这样。 这儿。 嗯。 这有点。 情商，跟你说声再见了， 拜拜， 谢谢你的祝福啊。节拍很重要，节拍你上一届那个我可以直接位移过去那轨道的， 不要 这一届不行， 学 二四不分呐、 啊，二四 不分呐、啊，音符不在拍子上，要我讲几次？ 02-236-3995，你好， 喂， 嗨，你是？ 我打进去了 ，yes， 我是泡泡， 嗨，泡泡， 泡泡， 玛丽生日快乐， 谢谢， 拜拜，泡泡， 拜拜， 全都是泡沫， 你好， 嗨。 啊喂，你好， 你好， 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小兰。 小兰，嗨。 对，我是曾经在咖啡厅写纸条给玛丽的小兰。 在我们在， 快乐， 谢谢。在我们在写欧游点点点，我在咖啡厅在那边想说到底要画些什么鬼东西的时候呢，他递了纸条给我，还送了我一块蛋糕。 是的。 怎么会有这种巧遇？ 对，非常的神秘。 而且我刚好看到玛丽还没有出炉的书的，就是用那个就是 在 那边写那个很可爱的字体。对， 嗯， 啊、谢谢小兰，谢谢。 不会，玛丽生日快乐、哦！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好感人哦。 对他就是亲眼目睹我在那边试画东西，那个是最最最害羞的时候。 我觉得很感人的也是，就是这一些听众，就是好不管 他们就是一直都在这边， 他们一直都在， 嗯， 一直都在，太感人了。Mina， 剩下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我会继续努力的接下去的。02-236-3995，嗨，你好。 喂， 你是谁？ 我台北史先生。 史先生，你好。 家长。 你好。 史先生要说的是， 玛丽小姐今天生日，跟我太太生日是同一天。 天哪，你真会挑。 我可以叫你太太吗？ 哇，这是最新撩妹术吧？ 你那是逼我叫你一声老公。 哎呦， 太太好，生日大快乐啊！ 谢谢史先生。 好， 拜拜， 老公，拜拜。 Hello， 你好。喂。 嗨 ，Hello， 喂， 你是谁？ 我吗？ 你是你？ 我是总负责人，我打进来了。 你是谁呀？ 等一下， 怎样？ 因为生日快乐，我说很多了，所以我现在只是来打电话跟 F 上的老朋友跟健忘生，就是大家 say hi 的。 Uh-huh. 因为上次打我都忘记跟他们说话了。 嗯， 就是对。然后还有最后特别注意提醒是玛丽，是我们送的那个嘉欣卡那个信封外面也是我们设计过的，所以就不能当垃圾，我很伤心的。 啊、是哦， 那个信封上面，然后你有注意到红包袋上面有一些那个 屁呀、啊？你写个屁字啊？ 没有，那个屁不是我，那个屁是别人写的。 嗯， 我有录款其他的。然后红包袋上面有个那个小贴红包的那个小胶带，那个其实是我的那个争取小胶带，就上面有你们的歌词的那个胶带。 纸胶带， 对，那个纸胶带就是我之前在马克信箱里面说我抽到了马克福袋，可是那个纸胶带我不知道干嘛用的。 哦， 我后来就那天我就把它带去，就 就是想到这件事，我就把那个纸胶带拿去给大家信封了。我觉得这个点子很不错，非常得意， 自己得意。 我是负责人，我最棒。 我是负责人，我觉得有点得意。 非常的感谢你，谢谢你。啊 谢谢其他，就是谢谢健忘村，谢谢健忘村。 你们为了这个聚会了三次。 哦，对，我们其实筹划的蛮久的，因为大家都很忙，时间上很多人都瞧不拢，东瞧西瞧之类的。 感谢你们， 谢谢就是参与的大家，然后再跟 App 上面还有健忘村大家说嗨，我打进来了， 我是播人， 拜拜， 我是负责人， 我是播人，我是负责人， 拜拜。4:52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到桃子晚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家的狗狗老是出现跳蚤、蜱虱，怎么办？ 哎呦，狗狗的问题就交给狗狗除虫专家极乐袋呀。 极乐袋那是什么啊？ 狗狗除虫专家极乐袋方便好用，在寄生虫叮咬之前就发挥效果，不被叮咬，还能消灭老人的跳蚤和蜱虱，效果好 ，CP 值高。 极乐袋让狗狗的保护4个月不间断， 跳蚤、蜱虱 out， 狗狗除虫专家极乐袋。夏季最大旅游盛会来喽！暑假最后清仓优惠，预约秋季赏枫行程，国外旅游3000元游照，星级餐券限量3折起，还有豪华游轮买一送一。7月20到23日，世贸一馆台北国际夏季旅展。 喜欢看兵马俑、登长城还是大熊猫？7月20到23日，世贸一馆2018海峡两岸台北夏季旅展，众多好礼就等你来拿。 2018桃园铁玫瑰音乐节热力开唱，7月21、22日，桃园展演中心清新玫瑰趴，邀请到魏如萱、朱敏恩、谢明佑与面包车乐团、陈珊妮、柯志堂、廖文强等28组乐团，详情请上2018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是谁在敲打我窗？ 周慧。 是谁 不被遗忘的时光？7月20，重温花样年华，华研唱片。 大家好，我是 No Name， 这是我与 Life Me 人气主播一起合唱的公益单曲《星火》。因为有你，星火灿烂。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One more， 转身甩反转下去，伸手上腿拉拉筋。Three more， 开脚昂首都是戏。One more， 强悍凌厉 so sexy。 飞碟 that world，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 就来电你 UFO， 时间来到4:54，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从2点钟到5点钟，现在节目要结束了。在飞的电台 FM92.1，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非常感谢大家一波盛况的祝福，很多很多的祝福，这些祝福我都想要也回向给大家。 啊、回向是师傅啊， 就也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都有开心。 Yes。最后呢，就送上这首歌曲，他在12月8号会转进高雄巨蛋唱歌了。万芳的《时间仍然继续在走》，每年的生日都在过，时间一直在走。 是， 希望我们都可以在生命当中得到更多的体会跟体悟，然后把这些正向的回馈都回向给各位。 我们都当个更有智慧的人。 别忘了，我们都很棒，你很棒 ，You're awesome。我们明天见，拜拜。 窗外的雨将不回首，相爱是不是就得厮守？快乐总是转瞬即走，问你是否曾经真的有？快乐过，